是否心已淡，是挂念你的冷淡，难合上眼，枕边早沾着冰冷，夜深不觉冷，但似躺在泥潭，长夜冷冷，晚风上冷漠驱散，但千种慨叹在脑内快速泛滥，垂下了眼，压抑上淌泪的眼，但沙吹进眼，令我极心为难，无助无望无奈，曾立心想放弃，自制自我在每日与天怨地，情话情意情路情尽都经过，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过活，但如死此心像马戏，似小丑眼内希冀，为想得到你，愿竭力以心献计，想你但愿你，暗街灯也在想你，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，否心已淡，是挂念你的冷淡，难合上眼，枕边早沾着冰冷，夜深不觉冷，但似躺在泥潭，长夜冷冷，晚风上冷漠驱散，但千种慨叹在脑内快速泛滥，垂下了眼，压抑上淌泪的眼，但沙吹进眼，令我极心为难，无助无望无奈，曾立心想放弃，自制自我在每日怨天怨地，情话情意情路情尽都经过，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过活，但如死此心像马戏，似小丑眼内希冀，为想得 到你愿竭力以心献技，想你但愿你暗街灯也在想你，但却在暗示结局受迷离，但却在暗示结局受迷离。